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来做光照的工作，来透过你的话语认识到我们生命的需要，认识到你所给我们预备我们的生命的食物。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也求主你纪念教会这个即将来的我们的地下室的装修的工作，求主你掌管整个过程，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个承包商能够一起来搭配，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整个过程，也知道在这一段装修的期间我们会一些聚会受到影响，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来管理你所支配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这个场地，给我们的同工加添力量。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完成了一个学习的这个学业，求主你祝福他们在暑假的这段时间，也让他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有一段歇息的时间。求主你也带领我们，也把在受到 Mississippi 河泛滥的这个我们的肢体也交到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自己看顾他们，加添力量给他们。还有德州那边也在烧火，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受到败坏的这个辖制，我们当看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焦点放在主你自己的身上，也知道主这个都是这个阵痛的开始，也知道主你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将会看到整个宇宙在一片的这个和谐当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能够跟你一起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一起来掌权。说这是你用你的宝血给我们所买赎的，为了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救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天父也帮助我们教会里面不同的聚会有很多装备的机会，为我们有机会来学习真理，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不同聚会里面我们所学习的这一切，透过这一切你自己来装备你自己百姓的生命，愿你的道在你的家中兴旺起来，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也更加明白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他所行的一个神迹，这一段故事记载这个神迹呢，是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侍奉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在这一段很长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用五个大麦饼跟两条鱼来喂饱了这5000个人。那弟兄姐妹请不用担心，我不会一节一节的把这60几节圣经全部给你解完。哎，我们今天只能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挑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地方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这个食物。那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这个神迹呢是记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记载。在马可福音6章30到36节里面也记载了这一段事件，那一段记载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那根据马可福音的这个记载，这个耶稣在传道的过程，那个时候有一大堆人在跟随他，那个耶稣跟他的门徒忙得不得了，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来休息，所以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就告诉这个门徒说，我们到旷野里面去休息一下。 OK， 那这个旷野这个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旷野这个字是指这个加利利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地方，一个大家都知道那里是在哪里，那个地方呢要走路去的话要3个小时到5个小时，这最近的一个大城市要3个小时到5个小时，可能要小声一点，这个好像有点高，有点 echo 啊。这个所以耶稣跟门徒就跑到旷野里去了那他们是早上去的，他们早上去了，到了旷野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下午，刚刚进入到下午的时候，可是呢有一大堆人跑来找他们，所以他们去跑到旷野里面走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 要去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因为太多人跟随他。结果那些人跑过去跟着他们。那耶稣看到这个这一大群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们讲道。那结果呢，等到他把这个道讲完的时候，天已经晚了。而且这个他讲到这个地方，就这个旷野呢，是离最近的这个城市走路要3-5个小时。现在天已经晚了，那个当然这些百姓几千个人在那里没有地方去买吃的。 OK， 我想就算那个地方开了有10个 McDonald 要喂饱5000多个人的话也会有问题的，何况这些人不那个5000个人是主要是指男人呢、啊，还包括妇女小孩等等这一些，这个犹太人他们算人头的这个方法。所以耶稣到了这个情况之下呢，耶稣怜悯他们，然后就行了这个神迹。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喂饱这些人的这一顿饭呢，是个中饭，而且是个很晚的中饭。为什么？天色已经快晚了。所以这个因为这些人听耶稣讲道，然后又吃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免费的 lunch free lunch， 这个是真正的 free lunch 之后呢，他们已经是一大早出门了，然后一大早出门以后根本就没有吃饭的这个机会。好，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因为耶稣看到他们有一个真实的需要，然后耶稣就怜悯他们。那到了约翰福音第6章20-27节记载了这个到了第二天，就是行了这个神迹以后的这个第二天呢，那昨天吃了一顿免费午餐的那些人呢，又跑来找耶稣了。这个第24节说，群众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那他们找到了耶稣以后呢，那耶稣就对来找他的那些人说：“你们找我。”可是你们的动机是错的这个原因是错的。2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那么我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奇怪，这个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看了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个人，这个不是神迹，什么是神迹？Of course， 当然这些人是看了神迹，所以才跑去找耶稣了。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耶稣跟那些人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你看了神迹呢？”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解释圣经啊，有4件事情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是什么？上下文。第二个历史文化背景。第三个智慧的研究，这个是智慧的研究。神迹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个 sign， 是个记号的意思，这个记号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记号是指向另外一个东西这个记号本身不是那么重要 记号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你在这里这个附近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单方向单线道 one way sign， 对不对？你不需要研究这个 one way sign， 这个箭头画的是不是很漂亮不需要去研究为什么？这个 one way sign 告诉你是单线道，如果你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的话 OK， 你会有问题的，你会看到对面有车子上你这边开过来 OK， 你会有灾祸临头的或者是你开车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一个红灯交通灯红灯，你不需要研究这个红灯红得很漂亮 OK， 我给它做一个颜色的光谱分析看看它是多少个 spectrum OK， 你不需要那个红灯的意思就是说你赶快停下来，如果你继续走下去的话蹦一下你旁边可能会塞这个撞到你旁边。所以耶稣行这个做的这些事情是个 sign， 是个记号，这个记号指向别的东西，你不是去研究这个记号，也不是研究这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个神迹，是个超人的事情。可是重点是这个耶稣说的这个事情是指向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真理。所以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你们认识到了我做了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个人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而是什么？而是因为你们吃饼得吃了饱， 又是因为你们吃了饼又吃饱了，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他们经历到耶稣的这个帮助，经历到这个超然的事情，可是他没有去想，哎，为什么耶稣能够行这个事，这件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有困难，有福音朋友，他祷告耶稣，经历到耶稣的帮助以后，如果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这个还是不是太好，而是为什么要去思考为什么他有能力来听我的祷告，来让我经历他，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那再下去的话，耶稣跟这些人讲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换句话说，耶稣说，你们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啊？你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 OK、free lunch， 免费的午餐，你们要的是铁饭，我是铁饭，你们要的是一个 social welfare program， 社会的福利制度，你们要的是这个目的。那耶稣就跟他们讲，耶稣二十七节，耶稣跟他说，不要为那个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所要赐给你们的。这些人第二天跑去找耶稣，昨天吃了一个 free lunch， 找耶稣不是那容易的事情，跑得很远，跑到耶稣的结果，他们在操劳，操劳什么？操劳的目的是什么？为那必朽坏的食物。他们想还有另外一个 free lunch， 那耶稣说不是的，你焦点要转移，转移到什么？你就是你要存到那永生的食物来操劳，就是人子，就是耶稣所要赐给你们的。所以耶稣指上，跟那些人看到，就是说现在食物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必朽坏的食物，还有另外一种食物是什么？是不朽坏的食物，有这两种食物。好，所以耶稣指出来找他这些人呢，本来找他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是有一点问题 ，problematic， 有一点问题啊，因为从二十六节到五十八节。耶稣让那些人看到，你们要来找你们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另外一种食物，不是你们脑筋里想的那一种食物，是一个属灵的食物。这个属灵的食物是为了你生命里面所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好，那耶稣要给他们的食物跟他们脑筋里所要得到的食物，就是另外一个免费的午餐，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啊，一个是必朽坏的食物，必朽坏的食物 ，OK， 一个是不朽坏的食物，一个是暂时的食物，另外一个是存到永生的食物，一个是这个为了喂养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食物，一个是喂养身体所，另外一个是生命里面所需要的食物，一个是你要劳力所才能够得到的食物，那另外一个食物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把这两种食物做了一个对照比较，到底你们在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哇，这些百姓听到来找耶稣，听到有这个 wonder food， 不会朽坏的食物，存到永生的食物，所以生命的食物，然后是人只要赐给你们，吃了以后的话永远不会饥渴的。哇，他说，主啊，求你把这个食物赐给我们。我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不会担心这个是不是 genetically modified 的食物等等 OK， 你讲的这个食物特好，我们要，谁会不要？那耶稣知道这些人还是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耶稣就继续来解释。耶稣说这是什么食物呢？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食物，这句话怎么个解释？怎么叫做生命的食物？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言语，所以不能用字面上去解释 OK 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生命的食物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怎么个解读？这几句话什么意思？那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看到 OK， 你身体需要食物，不然你活不下去 OK， 这个有的人吃中饭只吃一个橘子他可以活得下去，那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要多吃一点。哎，这个有时候你聚餐啊， 去排队排到最后去了以后，你看大势已去，盘子已经空空了。或者是第二趟回去拿的时候，哇、哦，这个是龙卷风扫过了，一点都不留下来。哎，这个我们身体需要食物，我们身体要活的需要食物。可是耶稣想，我们想另外一个问题，你的生命需要食物。因为我们一般人只会想到我的身体需要食物，这个你不用讲话。你不吃饭过半天的话，马上里面有抗议的声音出来了，就提醒你 OK time to eat， 要去 找东西去吃了。那身体的生命的食物是什么？耶稣说我们的身体要存活下去的话，我们身体要供应它的食物。可是我们的生命要活过来的话，我们生命也需要食物。那这个对我们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的这个社会里面出来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人的这个饥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天人的饥渴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生命的这种饥渴，另外一种是生命的饥渴。可是一般人好像没有认识到这个生命的饥渴，这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缺乏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会饥渴。有的人到了，我不是有的人，很多男人 OK 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中年危机啊 OK， 你不是没有听过这个名词的话，我去 Google 一下，这个 Wikipedia 上面你可以查到中年危机等等，就是另外一种反映出来的饥渴。有的人中年危机的时候想不开，要去买一个红色的跑车等等 OK。 有的人会有婚外情，有些人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上个礼拜新闻里面有两个大新闻啊，一个是加州的那个以前的州长啊 ，Arnold Schwarzenegger， Terminator， OK， 出了一些状况，是很多年前犯的错误，结果发现他有私生子在外面，跟他发生关系的是他以前家里面的清洁的这个工人等等。另外一个是纽约的这个国际的那个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的那个头头。OK， 在旅馆里面去跟另外一个女清洁的这个人来发生了这肉体的关系等等，强暴，现在被关起来了，保释，现在是这 luxury apartment， 保释在那边。那这个是头条的这个新闻，这个人可以回去竞选法国总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在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里面，这个人是很吃得开的，是国际金融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那现在都做了很多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愚蠢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灵里面的一种饥渴，而这个饥渴只有当人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人才能够满足。那耶稣基督来要来给我们这个，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食物。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41节到45节，耶稣跟这些人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食物，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使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这个食物就必活到永远，我要吃的食物就是我的肉，为了世人的生命而赐的。耶稣指出来说他就是我们生命里的食物。这个是我们从耶稣那边他得到的，这个是不是必朽坏的食物，乃是存到永生的食物。那以色列人以前在旷野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吃玛纳，吃玛纳是什么？是超然的，上帝用超然的方法，超自然的方法来供应他们的这个需要。那吃的结果呢？吃的结果也是说他们吃完了还是死了。那我们得到耶稣的话，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好，所以耶稣说这个食物有两种，有一种是暂时的，有一种是这个暂时的是必朽坏的。那天上降下来的玛纳 是超然的，是上帝的公义，可是还是必须有坏的。那今天我们有困难来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帮助我们解决一件困难，解决了以后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困难了？ No， 困难很多，然后还会有困难，你在祷告神还会有困难等等。那这个一件一件的这个困难，我们有很多暂时的危机啊 ，temporary crisis， 耶稣帮助我们解决。可是这个还是最终来讲的话，还是个必朽坏的。因为什么？因为一个困难的解决以后，不等于你以后不会有困难了。那耶稣指出，另外一种食物是什么？是要给你存到永生的这个食物。所以今天耶稣要解决我们的这个需要，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人的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人跟上帝之间隔绝了，并且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今天有困难。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困难的开始从哪里开始啊？啊，创世纪亚当夏娃吃果子开始，吃了果子以后，我们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困难。我们与上帝隔绝了，人与上帝隔绝了，人跟他自己之间起了矛盾。人跟他自己，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里面就有内疚感，有 guilt 在他里面，真正的 guilt。 有了内疚感，有了 guilt 以后怎么办呢？当上帝去追究他们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啊？ blame， 错怪其他的人。亚当推得很干净， OK 啊，你吃了那个果子吗？他说什么？你所赐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引诱我吃的，不干我的事情，全是她的错。然后夏娃说什么？是那个蛇引诱我干的事情。所以人里面，人有惧怕，人有惧怕，人失去了掌管自然的能力，失去掌管自然的能力，人里面有惧怕，人里面有归属感的问题，人里面有自我价值的问题，没有办法实现里面理想的问题，各种不同的问题，这个心里面各种不同的问题，这些人吃了果子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人跟神之间出了问题，人跟自己出了问题，人跟其他的人出了问题，人跟他环境出了问题，整个宇宙里面充满了问题，这个是什么？人犯罪以后带来的后果。而且人与这个生命的源头隔绝了，生命是在上帝里面，上帝是创造生命的神，人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现在在这里讲到用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这边有一个线，哎，那如果我把这个线拔掉呢，要得罪这个麦克风，还没讲完。Resonance，OK、okay。当我把这个线拔掉的时候，这个麦克风还会工作吗？不行了 ，OK， 那就砰砰砰砰，为什么没声音了？那今天当人跟上帝这个线拔掉的时候，哎，我们人就很乖了，就很乖了。你看你怎么不 work， 很多东西就不 work， 又不 work， 所以。所以这个 Arnold Schwarzenegger， 你看他跟太太结婚20多年，娶的是什么？他太太是个甘乃迪家族的人 ，Kennedy， 他的太太是 Kennedy 家族里面的人，这个生了4个孩子，是不是？你看在大家眼睛里面看是很美满的家庭，结果会做出这一类的事情，这个是人跟上帝之间隔绝的时候，就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好，所以今天耶稣来给我。给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解决我们灵里面饥渴的问题。当今天我们肉体生命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灵里面的这个饥渴的这个问题？那耶稣跟这些人讲了以后的话啊，这些人好像脑筋比较迟钝呢，没有想到耶稣要给他这个属灵的食物，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这个重要性。那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啊？5饼2鱼喂饱了几千个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要跟他们讲生命的食物的问题，所以先行这个神迹。然后他说：“哎，这个 free lunch 免费的午餐好不好啊？”这个可能要再低一点，我们有一些 echo 在这里。 这个免费的午餐好不好？很好啊。那可是比这个免费的午餐还更重要的事情，生命的食物的问题，不是身体的食物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他这个事情是行这个神迹背后有他的目的，神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耶稣讲了一篇道来解释刚才做的那件，昨天做的那个事情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耶稣要他们透过昨天所经历到的这个事情去思考生命食物的问题，这是耶稣行乎明而于神迹的这个目的。所以耶稣把他们的焦点从他们肉体生命的需要转移到属灵的需要。可是好像转移的时候这个不是很成功，所以这个耶稣告诉那些人以后，这个他们说，主啊，求你常把这个食物赐给我们。哎，这个常这个字不太有一点问题哈，因为其实你得到耶稣的生命的话，一次就得到耶稣的生命了，不是常把这个食物赐给耶稣。一开始讲明这个是存到永生的食物。好，那结果耶稣讲完这个道理以后，生命的食物这个道理以后，这个反应是什么？听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就产生了两种反应，产生了两种反应。那第一种反应是什么？这个66节说，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与他同行。结果耶稣这个解释，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更糟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行的神迹，然后一大堆人跑来找他，耶稣讲了一篇道，生命的食物等等，讲完了以后，不是那些人走了，是他跟随他的另外一些人也跟他跑掉了。糟糕，这个道越讲越糟糕，这个教会怎么越做越小，真是的。因为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不再与他同行。本来要耶稣说给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存到永生食物的这些人，当听到了耶稣告诉他们这个什么是存到永生的食物，耶稣自己就是你所需要永生的食物的时候，那他们结果很可惜的，他们离开了。那不但如此，并且原来跟随耶稣的人里面有他，圣经说66节，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要这个圣经用门徒这个字，门徒这个字的意思，换句话说，说有一些当时跟随耶稣这些人，他跟随耶稣的动机跟原因是不对的。他们跟随耶稣的动机跟原因可能是主要是为了肉体上面的帮助，不是为了灵里面的需要。所以当耶稣把这个道理很清楚的去讲完了以后，结果有许多的人退去了，不再与他同行。如果你是要给我们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要的不是这个。所以你刚才这个读的这这么长一段圣经里面，那些当时的人吃了免费午餐以后，要耶稣出来干什么？做王。这种人不选他当总统，你选谁呢？ OK， 这个解决你生命里面的生活里面的需要特好。 OK， 对，那搞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走的人相当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剩下的12个人。所以耶稣就回头转过来问他们说，问跟随他那12个人们，这个是OK， 他的唯一的12个 graduate student， OK， 说你们 OK， 67节说你们也想离去吗？就是说你们也，他们都走了，你们也想离去吗？那彼得回答说什么？彼得话66、68节到69节，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感谢主，不是全部都跑光了，还剩下一些人。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就看见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分门徒，圣经里说门徒有两类的。那一类的话就是离开的那一些人这些人不是永远离开，永远离开，还是后来又回来找耶稣，这个我不知道。可是起码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人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为了暂时的肉体的需要而来跟随耶稣的。那耶稣把真正的道理跟他们讲明了，明白以后他们就走了。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有一大堆人跟随耶稣呢？因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 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说，有一大群人因为看了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些神迹，看到了这些超人的事情等等，就来跟随耶稣。好，那个他们看到了神迹以后，他们看经历到一个神迹，又想经历到另外一个神迹。 OK， 所以那些找耶稣，第二天跑来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那他们有了很特殊的属灵的经验。 OK， 好，不是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五饼二鱼的这种神迹，他们有了这样的特殊属灵的经验。那这个特殊的属灵的经验是不是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呢？这段圣经里面说不是的。三十节，这个那些人说什么？你要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到就信你呢？你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摩西在旷野里面天天行神迹，玛纳天天从天上降下来，你怎么样？你还要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我们才能够信你呢？你到底要做什么呢？昨天那个不算吗？五饼二鱼那个不算吗？ OK， 所以这些人他们依靠这个属灵的经验而得到耶稣给他们的这些肉体的这个暂时的好处的，这些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有经历过这样子属灵的经验对耶稣有产生这个更多的信心。 OK， 反而他更多的挑战question， 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才让我们去信你呢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们这个跟随耶稣的动机这里面有问题啊。那第二个，他们虽然经过了耶稣行的这个圣迹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并没有去思考耶稣是谁。对，到底耶稣是谁？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了神迹。 OK， 所以他们的思考可能是从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到底我们的需要你怎么样能够满足，而没有意识到耶稣是谁，所以他能够行这件事情。那这个不是当来找他免费午餐的那些，而是整个当时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那他们当时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过了二等公民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王像大卫一样跟我们起来带领我们，最好行个神迹把罗马人全部给杀死，然后把他们给赶走。 OK， 我们就宣告独立等等，不需要岂有此理，这些外邦人怎么可以来管我们神的子民。这个是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找耶稣出来做王，就是这个意思。那当耶稣被罗马人抓起来的时候，而没有去行神迹把罗马人给消灭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这个态度就有180度的改变。对，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人是夹道欢迎他，一个礼拜不到的时候，他们要求罗马的巡抚本丢比拉多去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没有 meet 他们的 expectation， 没有满足他们对耶稣的这个期望。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彼得就不一样，彼得说，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OK， 那我们这个很重要，并且彼得的信仰是焦点是放在耶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而你没有，你看一下，彼得没有说我们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你随时可以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OK， 我们有困难你肯定会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彼得的焦点不是放在这里，彼得的焦点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有 the Holy One of God。 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因为那些错误的信仰，他们的焦点是放在经历到耶稣的这个神迹上面，而不是放在耶稣的话上面。那彼得说，我们知道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不是放在耶稣的话上面。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他们告诉你们，你们虽然见了我还是不信。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些人有没有信心？跑来找耶稣的那些人有没有信心？或者是曾经跟随耶稣的人，可是因为耶稣讲了生命的粮这一篇道讲完了以后就走了，这些人他们有没有信心啊？他们有信心 depends 这个怎么样的信心。昨天吃了五饼二鱼的人第二天跑去找耶稣，他有没有信心？肯定，他昨天吃了五饼二鱼，今天是不是还有 free lunch？ 那可是这个信心不是使他们得救的这个信心，所以当耶稣真正的把这个道理跟他们讲完了以后，他们就走了。那耶稣要给他们的跟他们所想要的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而他们的思想却不愿意被耶稣来改变。所以这个耶稣讲完了这个道以后，他们60节到61节，他们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说这个话很难，谁能够接受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就对他们说，这个话使你们动摇吗？ OK， 所以这个耶稣透过这个神迹，透过这篇讲道来 challenge， 来考验，来挑战跟随他这些人里面，到底你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那结果有些人就不再与他同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记得撒种的比喻吗？第二种田地，土浅石头地的，土浅石头地了，他听了以后暂时的会有反应，可是一到为了这个道的缘故遭受了患难，受到逼迫的时候，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根，因为他没有根。所以耶稣在讲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什么是生命的食物的时候，耶稣在帮助这些跟随他的人信仰有根。这个根是什么？建立在耶稣自己身上，而不是建立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上面。耶稣所行的神迹指向 points to 到底耶稣是谁。好，那彼得的反应说什么？第二类的反应是彼得这一类的反应，跟随耶稣他是为了永恒的灵里面的这个需要。彼得说68节说，你有生命之道，你有生命之道。这是耶稣跟他们讲了以后，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是生命，跟你讲的话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就是跟神自己是分不开来的，神做他的工作是透过他的话。所以耶稣跟他们讲的这个道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这个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对，彼得相信的是什么？彼得相信的对象，当然他也经历过很多神迹奇事，可是他真正的信仰的对象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对，这个很重要。那有的人说这种是比较软弱的信心，经历到神迹奇事那个才比较强的信心。可是我们看到好像是跟相反，5饼2鱼的人第二天结果来了以后听完这个道，哦，跑掉了。那彼得不是，彼得他说我们跟随你，你有生命之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去谁呢？所以建立在耶稣基督自己上面，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上面，耶稣基督的应许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一定是像经历到这个5饼2鱼的那样子这一种神迹，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跟神祷告，然后神垂听我们祷告，解决我们的困难，让我们经历到神超然的帮助。在整个过程里面，神要我们真正的意识到是到底神耶稣是谁，为什么他能够垂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经历到耶稣的这个超人的帮助。因为这一些事情是指向耶稣， point to 耶稣，指向他是谁，他来到世界上来做什么，而不是处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 OK， 谁能够对我提高更多的帮助，我就去跟随谁或者是信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常常来提醒我们，也透过你自己的作为你来提醒我们，给我们常常有反省的机会，以思考的机会。愿你帮助我们，也把你所这个摆在这里的例子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求助你也让我们的焦点转移到主你自己的身上，因为你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不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头痛一痛脚痛一久，你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而这个礼物是你用你生命所换来的这个代价。为了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继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